红箭岛海图第一阶段工程胜利完成，竣工仪式10月6号在当地举行。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郭范基同志、有关部门平安北道海图建设综合企业干部和职工参加。在西海边展现出的大自然改造的创造物，是英雄的金日成、金正日工人阶级奋起投入扩大祖国大地的神圣的爱国事业，发挥自立自强的精神和决一死战的斗争风起所带来的祖国繁荣的万年财富。